相亲吗？哎呀，你们知道今天是美好的星期五，对不对？本来今天应该要出去约会的，可是为了各位，对不对？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哎，今天人明显有变少哦。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啊，大家都去相亲了，不可能啦，明天要考试嘛，对不对？你看，我就说大家心机重，明明就有很多人考试。好，没关系。那个上次有个同学很可爱哦，哈，那个你们上次都有写一张那个单子嘛，对不对？就是意见单，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有默默看到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意见，然后我大概可以转述一下他意思哈、哦。他是说这个同学呢，他事实上以前大学有修过国际法，然后呢，他在这边这也是第二次上国际法，只是第一次上不是我上的啦，是另外一位老师上。然后他就觉得很困惑，他说上一次上的时候老师上的很难，就是让他觉得很难。好、哦，那这一次上他又觉得说怎么那么简单？哎，你们觉得上我课有觉得超简单吗？有类似的想法的举手，你们都不表意见哈，手放下。那他就觉得很焦虑，就是说是他疯了还是是我们两个老师疯了？没有，他不是这样写啦，但意思就是说奇怪，太简单或太难就不对哦。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我相信那位老师他上课一定是上得非常好嘛，因为他一定上得很有深度，以至于同学也许你如果是第一次接触会觉得很难。那我呢，不是说我没深度，可是呢，因为各位要考试的话，要应付的其实是选择题哈、哦，有很多那种学说上面的争论，我们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讲。然后呢，其实国际法是很博大精深的。那各位在考完试变成就是大状或是司法官之后，就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对不对？如果你们应届刚好今年三榜的话，进了研究所就可以好好的那个认真的来准备一下国际法是不错的。但大致上我们上课这个难度，大家不要觉得真的很奇怪，我们考试的难度就这样，真的就是你们，我希望你们就是上了这个课就可以选得出来哈、哦。不信的话，明天反正就有同学上战场了，然后到时候下一次也许我们把题目拿来看一看，这样你们也许会心里面比较安心一点哈、哦。好。然后呢，那个我们上次其实已经上到那个第十五页那边，对不对？也就是把那个国家的部分啊，国家的权利义务啊，国家的继承那些东西，或是承认问题上完哈、哦。上次上完课，也有很多同学跑来跟我争论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中华民国到底谁是主体，谁不是主体，还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之间到底是国家继承还是政府继承的问题。好、哦，那这个争议呢，我跟你们讲，考试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选项，因为两派都有道理，所以国际法本来就这么有意思啊、哦、所以你们其实就是把那个基本的 观念掌握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赶快翻到第十六页，赶快来看一下国际组织的部分。今天我们要把这后面都上完哦，所以大家辛苦一点哈，我们今天会上比较快一点。好，那所谓国际组织，我们上次各位记得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就是关于主体客体的东西嘛。好，那可是呢，如果大家还有点模糊的话，国际组织是什么？原则上不用去定义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呢，国际组织我们说是国际法上面的主体。可是呢，其实要去细致的谈，因为国际组织有广义说跟狭义说哈。那广义说的话，就是包括这一些哈，哪三者呢？一个就是政府间组织，上次有大概提过，对不对？一个是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个很奇怪，就不是这两者，但是我们叫它准国际组织，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广义的国际组织，可是呢，在另外一说上面来看呢，我们会说，其实狭义说的国际组织只包括政府间组织。那稍微记一下，就是说原则上这是个广称，但是我们如果在谈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只谈所谓的政府间组织。也就是说，这个代表必须是由政府的人员，政府所派的代表所构成的那个组织。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邱老师的书，邱宏达老师的书，他其实在谈国际组织，他讲的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就叫联合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考试 那么曾经考试，今天呢上课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联合国的整个组织架构，还有上次有说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组织嘛，就是反正考试的大纲里面只谈两个嘛，一个就是所谓的联合国，一个就是所谓的 WTO。那今天就会就这个部分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好，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基本概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定义吧。定义它说什么呢？国家间依据条约所组成的团体，追求共同目标，这不重要，反正就是有一个目标，并该团体有特别机关来执行该组织的任务。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觉得定义没什么，可是呢，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所谓的国际组织，好，跟所谓的国际协议，哎，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哦。有同学有一点搞不懂，哎，组织一定要有一个办公室在，知道吗？就是有那个团体存在，协议只是那个文书而已。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实意？这个区分到底有什么实意呢？因为呢，我们在谈国际组织的时候，会去谈到一个东西 ，WTO。WTO 的前身，大家有没有印象叫什么？叫做 GATT。GATT 叫做关税贸易总协定。对不起，我写字有点慢。贸易，好。关税贸易总协，好，我就这样写哈。那它叫做协定，表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你说那怎么何来的前身啊？这是个历史的美丽的错误。但反正我们后面会讲那个历史。但是呢，总而言之 ，WTO 是一直到后来才成立的组织，在那之前只不过是以这个协议哈，去使各国要负有在这个协议之下的权利义务哈，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区分呐。好，再过来呢，要件来看一下，第一个要有条约为依据哈，也就是说有联合国的成立必然有联合国宪章，有点类似像这样。好，第二个是说有常设的特别机关，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要件。第三个要有具体的目标与任务，这个具体目标任务其实在国内也是必然存在，比方说政党，对不对？你一定要写党纲。哎，你们知道有一个党叫槟榔党吗？有听过吗？有哈，对，我们国内里面有空的话去那个内政部查一下关于政党名称，很多很有趣的，然后会写出很多很有趣的那个目标。那这个目标通常啊，也给各位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怎么看一个国际法的文件。考试大家不会考，可是就是说你们有空回去看一下联合国宪章，回去看一下 WTO， 通常关于所谓组织的目标或是他设立的任务都会出现在序言，序言叫做第一条或者是宗旨，通常在第一条或第二条。所以呢，从第一条或第二条大概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好，再来第三个是关于类型嘛，我刚刚已经几乎讲过了，看快速看过去就好了。第一个是政府间组织 IGO 哈，那它一定是由各国政府或政府代表组成，然后呢，他们就是我们认定所谓国际法上面的主体。然后呢，还很重要的一个区分是说，它可以去区分成所谓全球跟区域。什么叫全球区域啊？像联合国，它就是一个全球各国都会加入的。那各位可能有听过几个所谓区域组织比较有名的，不会考啦，但是心里有数。一个叫欧盟，好，欧盟 EU， 或者是呢，有一个蛮重要的，很常常出现在新闻上面，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名称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考这种很常识性的东西，所以你至少要认识哈。或者是我们台湾其实蛮重要的 ，ASEAN 叫做东盟啊，或者是东盟是大陆叫的哈，我们叫东协，它指的是东南亚国协。就是这些东南亚国家所组成，所以它具有一个区域性，然后各个地方都有这样子区域性的组织，好，所以在概念上就可以区分成这一些。好，再过来第二类叫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就是在做一些佛心事情的人，比方说国际特色组织、国际透明化组织，好，等等等等等，甚至慈济，慈济算不算？ 算哈，它也是一个跨国界，然后呢，它是一个不是由政府组成的这种组织哈。这些组织啊，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国际法主体，可是它们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在这边补充一个概念，在因为哈，现在在WTO架构上面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叫做法庭之友。法庭之友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他们不能够直接参加这个组织的开会，他们也不能投票，可是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处理很多很第一线的事情，所以呢，为了要让某些制度啊，让它比较完善，我们就邀请这些邀请这些所谓的那个 NGO， 请他们来加入这个组织，然后以一个专家的身份。通常这个法庭之友都叫就是专家，把他们纳入开会的人，然后他们是不能投票，然后他们可以给出一些很重要的意见，然后这个意见通常会去影响这个 WTO 哈，这个国际组织它的决议。所以我会说呢，这是学术上的啦，就是说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 Westlaw 上面越来越多文章都在谈这个概念，法庭之友就是说连接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现在有没有可能已经形成国际法上的主体啊？也就是说，各位一路讲下，我们一直强调这件事，是因为主体的范围越来越大，可是客体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是另外一个趋势。好，再来第三个，这个比较有趣，叫做准国际组织。为什么叫准？因为它既像国际组织又不像，像的地方在于它跟前面的组织一样，都是依据条约所界定。可是除了条约之外，它又有一点像公司，会设立一个登记国，登记地。那最有名的，上次我们讲一个叫什么欧洲公益铁路设备公司，这个你们都没感觉。可是左边那个你可能就比较印象，叫 ISO， 你们听过那个 ISO 认证？ ISO 认证900几还是多少？现在不知道已经到多少。那这个组织其实它不是个政府官方的组织。它是一个私人公司一样的组织，只不过呢，因为它具有公益性质，所以它就跟那些国家地有一些条约或契约去保障它的地位。然后这个我怕会考一个实质题，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ISO 最近跟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在互告，你们知道是谁吗？在互告，各位听到你会吓一跳，在互告的那个人叫做台湾。台湾现在正在告 ISO， 告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有一群好乡民愤青，他们呢常常上网，然后其中有几个乡民愤青，他们就要去旅行社订机票，然后订机票各位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印象，比方大家要选那个你所在地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拉下来地区的吗？然后你点拉下来就会有很多很多国家，对不对？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用电脑的时候拉下来会很多国家，结果没想到拉下来，我们台湾的名称叫做台湾省 PRC， 然后乡民就大怒，大怒之后怎么办？投书给外交部，投诉外交部，外交部怎么办？跑去告，去哪告？因为 ISO 它不是个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它就不鸟你，你知道吗？像我们如果要告联合国，联合国是不会鸟你的，可是这是一个公司。他不会在国际法院告，他就跑到这个 ISO 总公司的当地法院。那他登记地在哪里？在日内瓦。所以我们就跑去日内瓦告他们。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很贱，他们就说我们台湾不具有一个可以告人，就是具有的国家可以告人的这个地位。但是他们的主张，幸好日内瓦的法官目前是裁定说我们具有国际法上面人格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我觉得考试不太会考，可是万一考出的实事，你们要稍微知道这件事，知道哈 ？OK， 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下。现在还在进行哦，还在 ING 当中哦。好，这个就是准国际组织。再过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会一直说政府间组织是一个国际法上面的地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可是这个东西到底从哪来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源依据，麻烦你帮我把拉伯数字的第一点把它画下来。 认得它非常重要，它叫做联合国雇用人员服务期间所受损害赔偿咨询意见，然后帮我把咨询意见画下来。咨询意见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我们后面在谈所谓国际法院的时候会跟各位再说明，不过现在先让你们心里有个数这样子，因为其实考试也不会考太难，我们能讲多少讲多少。那国际法院我们上次说叫 ICJ， 那 ICJ 它作为联合国专门的机构，它是国际法最重要的一个司法解决机构，它拥有两种权限，第一个叫做司法管辖权，第二种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叫做咨询管辖权。然后留心它的英文，咨询管辖。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上面这个司法管辖，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很熟悉那种跑去告，去国际法院互告。那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去利用国际法院，才能在国际法院具有当事人的资格，国家才有当事人的资格。所以这样子呢，跑去互告的这个程序，我们说叫做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这是第一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国际法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咨询管辖权。咨询顾名思义就是顾来问一问嘛，可是问的是什么问题？法律问题。那是谁来问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他们是当然的具有可以去请国际法院解释某些法律问题的这个权利，联合国专门机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则是什么呢？是其他的其他的国际组织。可是其他组织啊，必须要经过联合国的同意，然后你才能够去使用国际法院。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就是所谓咨询管辖。那这个咨询管辖，你说那它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我们后面会细谈。但原则上我们会说，这个咨询管辖虽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拘束力，但是呢，因为它还是国际法院给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意见，所以我们会说呢，它还是有相对的法律拘束力。尤其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律拘束力是指对世界各国，了解意思哈？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个咨询意见书，它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会产生一个法律效果，因为它不像这个判决，司法管辖给出来的就叫做判决嘛。那判决很直接啊，它会有既判例什么的。可是呢，咨询管辖只是一个咨询意见，那可是这个咨询意见呢，它间接的其实会去形成一个新的国际法的依据。那我们这边今天再给各位谈的那个联合国雇用人员服务期间所受损害赔偿咨询意见，就是一个国际法院给出来的咨询意见。那为什么给呢？因为它是一个背景，在什么时候发生啊？1949年。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挪威人，他是联合国的官员，他受雇于联合国嘛。结果他在耶路撒冷那边出任务的时候被炸了，然后就死掉了。死掉之后怎么办？我们后面会去谈哈。如果这样子就发生一个对这个个人的侵害，你当然可以去告耶路撒冷的政府，用个人的方式。可是呢，通常你在本国的法院告自己的政府，你又是外国人，你大概很难告成。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说我们回去找国家帮我求偿，找国家帮我在国际法院求偿，这个东西我们又称之为外交保护权。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跟我们一般在诉讼的程序不一样，我们就是自己去告，一定是去国内法院告嘛，我们不能在国际法院直接告。那你今天要去利用国际法院，是一定要国家代你行使，代为行使。那但是这些东西是要看那个国家愿不愿意帮你去告，好。所以呢，去运用国际法院的时候，一定要国家帮你。那问题就来了，那个人他是挪威人，所以他要去国际法院告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嘛，他就告以色列的时候，要看挪威这个政府要不要帮这个人求偿。就问题来，他不愿意。你问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哎，有时候国家就这样，他说关我屁事。你既然是联合国受雇的人，虽然你看起来是我的国民，可是我觉得好麻烦哦。而且我跟以色列关系不错，我干嘛跟他互告？好，了解意思吗？在这个情况下，糟糕了，那他家属就很急了。然后联合国也觉得说这很不公平，于是乎呢，他就去请这国际法院给出这个咨询意见，问说到底我能不能够帮我的受雇人员在国际法院求偿？就答案大家可以想到是可以的。可以的嘛，所以才会我们才会说，因为这个咨询意见，让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形成一个主体的地位，了解意思吗？可以哈，好。所以呢，这个意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河哈，各位一定至少名字全部这样子叫你，反正不要写出来，你看到要认得就好，要会选。然后呢，在什么时候这个意见又再被重申？你们看一下右边重申的地方，在1980年国际法院又再说一次。上次因为解释是联合国，这一次他去解释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埃及的协定咨询意见。那这个比较不会考啊，没有那么重要，但他大概的意思也是去说世界卫生组织就他跟埃及之间负有个缔约的权利，而且呢，他当事人地位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就是这两个咨询意见很重要，要稍微把它记一下。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国际法上主体的地位，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组织哈，到底在国际法上面权益义务包括哪些？它的依据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主要是在谈联合国啦，联合国宪章的第104条，他帮自己授予一个权利，他说什么呢？联合国于每一会员国领土内，应享有授予执行其职务所达成之宗旨所必须之法律行为能力。所以他是自己定出来，他具有法律行为能力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事实上还定了一个东西，叫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特权与豁免公约画下来，前面他只是说他有行为能力，可是他们到底跟国家一不一样？因为国家我们后面会去谈，他享有一个特定的豁免权。豁免是什么意思？免于他国的管辖。所以他就问说，到底我们能不能联合国，到底能不能跟国家一样也享有这些豁免？那答案是肯定的，他的依据就是这个联合国特权豁免公约。好，所以呢，大概就已经肯认联合国他在地位上面几乎跟国家是一样的。好，再过来呢，其他的权利我们快速的看过去。好，当然第一个缔约权这没有问题嘛，可以定它的条约。第二个是使用国际法院，刚已经说是咨询意见哦，这个蛮重要。再过来第三个叫做豁免特权，刚就是依据刚刚那个特权豁免公约来的。再过来第四个财产的处分和收益，好，这个就是他可以享有自己的那个财产。因为大家知道联合国在哪里吗？在纽约。对，那他在纽约的市中心，那块土地价值不菲，那个是联合国的土地，并不是纽约的土地，所以他是可以在纽约那边买土地，所以联合国是自己可以享有自己的财产，他也可以处分跟收益。好，再外义务的话，那跟其他的国家大概都很类似啦，但是因为联合国自己本身没有武力，所以没有什么侵不侵犯他人的问题。但大致上呢，他的义务第一个最重要的是遵守国际法，第二个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第三个他当然也要对其他的主体负有一个损害赔偿，如果他发生一个国际责任的话。好，这个就是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上的法律地位。我们来看一下精选范题。第一题， 下列关于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之叙述何者为非？当然选不对的哦。 A 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亦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唯形式上仅有国家得以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对的。那你说老师，你不是说国际法院上面是不能诉讼吗？可是他还是可以在其他的法院提诉讼，比方说我们后面会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庭，稍微补充一下，叫做常设仲裁法庭。所以他其实虽然没有办法在国际法院去提诉讼，可是呢，其他有很多的法院，包括这个很重要的常设仲裁法院也是可以提诉讼的齁。好，然后呢，形式上只有国家是可以啦，这是没有错的，所以 A 是正确的。这个 B， 联合国代表与国家代表一样，在国际法上皆享有管辖豁免之权利，这个没问题吧？对，其实各位就想象国际组织就跟国家很像，这样就可以，大概就可以选出来了嘛齁。再过来 C，依据1986年的这个，记不记得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一个是国家之间的，有一个是国际组织跟国际跟国家之间那个条约，他说什么呢？国际组织享有缔约权，这个对不对啊？对嘛，对不对？没问题。再问 D， 联合国与国家不同，因其不需负担国际责任，这简直是送分，当然不是哈，他还是要负有一个国际责任的损害赔偿的责任，所以答案是 D。翻过来。这个第二题，大家看过去，看之前心里有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什么联合国为其所雇佣人员损害赔偿的那个咨询意见的背景。我们来看，某甲为挪威人，定受雇于联合国，于前往耶路撒冷执行任务时，为以色列军队所误杀。好，就是这个背景。关于此一事件，下列何者为正确之数？我们来看 A。只有挪威的代表某甲向以色列请求损害赔偿，这个对吗？不对，我们刚刚说联合国可以帮他请求，因为他受雇于联合国嘛，对不对？所以 A 当然不正确，你不能选 B。只有联合国的代表，这当然不对啊。这个人是挪威人哈，所以原则上是两个都可以帮他提。再来，我们来看 C， 联合国和挪威皆可以向以色列请求损害赔偿，这个没问题吧？所以 C 是正确的。再来 D。某甲之家属应在挪威法院向以色列当局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你说，哎，老师，这个难道不可以吗？可以。可是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国家有一个权利叫豁免，记得吗？那你如果跑到自己的法院去告他国政府，你们想象他会来吗？第一个，不会。第二个，他就算来了，他会说我享有一个豁免的权利，我不受你的法院的管辖，了解意思吗？所以就算这个是律师讲的话，为什么律师讲这个话？哎，你们都没有想象力，因为赚钱啊！你要跟他说可以告，可以告，可以告，然后才能赚钱。各位学起来好不好？国际法不重要，以后叫你的当事人去告比较重要，你才会赚钱。怎样会梦想啊？好，所以这个原则上当然可以，你要告都可以。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法院啊，有起诉江泽民，你知道吗？哎，你知道这件事吗？法轮功，你们知道这个代表吗？这个团体吗？法轮功，我们现在有机会去国父纪念馆，他们那边就拉很多红布条。法轮功就委托了李律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因为那位律师他很热忱，然后他是法轮功的那个信。的那个，我个人也认识啊，就是说一个法轮功成员，他就在台湾这边刑事上面的告了，告谁？告江泽民，因为说他残害法轮功的那些那个会员哈。那你们可以想象告了之后怎么样？其实我们的法院你知道怎样吗？我们的法院不受理，可是有一个国家的法院受理，你们猜是哪里？你们不要猜天真，不会是美国。美国现在跟中国好得不得了，美股大跌，当初二次世代都靠中国拉他们，怎么可能是他们？是阿根廷。阿根廷，你说阿根廷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阿根廷法官他蛮不错，蛮有架子，也许他也是法轮功成员吧。真的啊，真的，他们就接受了，他们接受了， 而且他有做出判决书哦。判决理由是，当然他是就是摘除活体器官嘛，所以呢，这是侵害他人身体法益。好，刑法上面有责任，还国际法上也有责任，这叫什么？种族灭绝，不是种族灭绝，这叫什么？违反人道罪。好，违反人道，可是有用吗？你是江泽民，你会怎样？大哭吗？应该是大笑吧，就说老子不需要跟你就好了，知道意思哈？好，这个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这就是很两难，就是说原则上呢，还是要去思考到，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告的实意啦。所以这题答案是 C， 可以吗？可以哈。哎，关于刚刚那个阿根廷的事情是不会考的啦，这只是好笑讲给你们听的。再过来，我们这个第二节部分就非常重要，各位一定要专心注意的听，把它听完一次回去就不要再看了。联合国跟联合国宪法一定会考，而且考哪个部分呢？第一个重要的叫做安理会。安理会因为角色很特殊，一定会考。那第二个可能会考的是大会，经社理事会没那么重要，所以未必会考出来。但是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们至少要把整个联合国的架构跟他宪章大概在讲什么整个看过一遍。好，那联合国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嘛，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有26个国家签署的一个东西叫做联合国家宣言，这当然是在二战期间签的哈。然后后来又有一个莫斯科四强宣言，这都不重要。但是有一个东西比较重要，在1945年，哈，就是我们对日抗战胜利的那一年，美国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听到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叫旧金山会议，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就由这五个国家，那个州是谁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你敢这样说，我就杀死你！是当时已经全国人都站起来了的那个中华民国，对不对？你们应该记得嘛？那开罗宣言之后，几个老先生跟一个老太太坐在那边开会，那个图应该都很有印象。那个中指的是中华民国，所以当时啊，我们的那个士气是很振奋的吼。然后呢，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各位要稍微认识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个人叫 Wellington Koo， 顾维钧先生，有听过吗？顾维钧先生，顾维钧先生多重要？以老师求学的那所学校为例，好，在美国。有一个 Wellington Koo Library， 有一个顾维钧图书馆，就知道非常重要。哦，自己去查在哪，在纽约哈。然后反正呢，哎，为什么讲到这边来？这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学者，到今天为止。然后顾维钧所待的那个小小的图书室哦，他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里面还是保持原貌，就是让他。所以大家有机会到纽约去的话，可以稍微去参观一下，因为那个是象征中华民国。在人类史上最光辉的一刻，后来就，唉，算了，好，就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五个国家就以召集国身份邀请各个同盟国参与，然后总共有50个国家去讨论。那讨论什么呢？联合国宪章的草案。然后这50个国家，我们后面会去谈，汇集的时候会谈，他们叫做创始会员国，哈，创始会员国。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己去缔结那个条约跟谈判，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那个条约法的时候，那个从头参到尾的那些人，好，知道吗？就从谈判啊，全权证书代表那个程序开始，这些人叫创始会员国。那后来你如果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叫什么？就是一般的会员国，哈。好，然后1946年宪章通过，联合国就成立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建立以维护世界安全为目标之国际组织。后面会去谈，因为我们会去谈它的序言跟第二条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先问你们一下，联合国的前身是谁？很好，大声一点，优秀啊，大声讲，就是你，不要怀疑。桃红色，小桃红，快告诉我。对，没错，叫做国际联盟哈。国际联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可是呢，它跟联合国有时候会考这种比较题哈。他就问你，问他问你说，国际联盟与联合国有什么差别？ 这个几乎是考历史题，可是你们要稍微能够知道哈，它的差异呢，从两面来看，我们先看三个地方组织上的差异。我们后面看联合国组织很复杂，有很多重要的基本架构，可是呢，国联就相对简单，它只有两个单位，一个叫大会，一个叫理事国。所以呢，它其实没有很清楚的分门别类哈，这个是组织面的差异。第二个，如果就它的宪章法律规定的差异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联合国宪章叫国联宪章，抽象，把抽象画下来。抽象是好事还是坏事？各位觉得是好事的举手。好，手放下。觉得是坏事的举手。好，手放下。觉得坏事的同学是为什么这么觉得？因为定的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就知道你们是属于分手的时候会说，你给我讲清楚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但有些时候朦胧就是美，尤其到老师这个年纪之后，有些时候大家还是有一点距离比较漂亮哈，所以朦胧还不错啦。所以如果你选的是抽象比较好，当然不是只是一句朦胧比较好，而是说因为联合国宪章它的范围实在太大，有点像我们国内宪法了。那国内宪法在立法的概念上面当然不能定得很具体，后面会操作不动，而且意思它具有最上位性，所以这个也就彰显出他们其实是有进步的哈。所以为什么联合国会成立，然后会比国联更能够用正确的去行使或维持国际秩序的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它有一个很重要叫做联合国宪章增加制裁之具体办法，把制裁之具体办法画下来。这个规范在哪里呢？宪章第七章的部分，第七章规定什么？就是安理会的制裁措施。这一章非常重要，我们待会会细讲。可是，请你先，反正我认为记得第七章制裁。那换句话说，国联是没有制裁力量的。那一个没有制裁力量的人是什么？就是你妈了。我在骂脏话吗？就是你妈了。你妈说。你呀、啊，怎么样？然后你们在翅膀硬，一定不会理他哦。但是如果他手上掌握你们的零用钱，就不敢这样了。人就是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有没有制裁力量，差别就是这样。那以前的妈妈就是属于钱也不是他管，然后你也一翅膀硬的自己赚，所以他讲什么就哦。那比较乖的人就自我约束，但是你还是哦，对不对？国联就是以前的那个状况，后来有制裁之后就不一样，就是你们小时候啦，妈妈拿鞭子说你不给我听话，我就给你抽下去，你背了给你斩，你们一定很听话。这就是国家跟小孩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三个，联合国宪章较重视安全以外事项哈，这个呢主要出现在哪里呢？金色理事会，先写下来，金色理事会这个组织。经社会写嘛，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那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关注的除了国际和平跟安全维护之外，其实对人类的永续发展或是人类的福祉，其他福祉也都非常重视，所以他们就加上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哈，宪章的差别再加上组织的差别，合起来就是导致联合国宪章跟国联最大差异的核心地。好，再给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重要的宪章与组织哈。宪章超无聊的，我们来看一下宗旨、原则与会籍这个地方。先看宗旨，宗旨在哪里？我告诉您说，在序言，序言在第一条。你们回去上次有听我的话，把联合国宪章找出来看的举手。有哈，优秀，赞。啊，其他人呢？没哈，不要紧，没就没，没事，考试也没考，考啦。但是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来看嘛。第一条是序言，那它序言说什么呢？这个是我整理过的哈，你们回去看，它不可能是这样条列的啦，回去有空自己看。然后呢，主要它有几个他们觉得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的原因。第一个叫做尊重人权、人格、个人与国家之平等权，好，平等权。所以你看它包山包海哦，它不是只是关注国家之间的平等，甚至个人彼此之间的平等权啊。还有人格啊、正义啊、人权，这个都是他们所关注的。第二个，创造适当环境以维护正义，好，又把正义又再出现第二次。反正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改善社会风气，不谋外见少女。你们有听过这个吗？整人专家要看啊。我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胡真，英文名字是胡真。你有听过这个吗？ 改善他的风气，风化一些少女，刺激经济市场。哎，你们现在不看这个哦，星爷的片通通要看，国际法会考。不会啦，不会考。但是有一部片，对不起，拉回来，有一部片你们一定要看。那部片不是星爷的片，可是很重要，跟国际法相关。今天回去就开始看，下周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叫做赌神。对，为什么赌神很重要？你们知道吗？各位记得赌神有一个陈金城先生跟高进先生，他们公然聚赌，在哪赌？在新书的船上，有印象吗？新书的船是登记巴拿马籍，他们把船开出去在那边聚赌，但是聚赌就聚赌没什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拿枪出来啦。这个时候呢，啊，反正我们下次会细讲。但是总之，你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人，哎，龙翔跟卫视一个礼拜在播八次啊，找出来看一下可以吗？好，我们下次才有素材谈公海上面的管辖权的东西，这会考哦，不是会考它内容或对话，可是看了这个之后，你就心里面比较有数了嘛。哎，你们想看陈小刀他们动不动就跑到那个，那是第二集了哈，赌侠的部分，在后面其实国片里面。真是源远流长啊，博大精深。各位，这一周的功课，你们不看你们国先生我可以接受，可是不看赌神很严重。回去帮我看一下，老师没有买那个龙翔电影台的股份啊，没有。但是各位请回去帮我看一下这个部分哈。好，刚才讲到这边来哦，再讲那个感叹社会风气那个东西。哎，星爷片也不错，要看一下。好，再来第三个叫做尊重条约与国际法，哈，这个当然也是冠冕堂皇很重要，但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是联合国多么关注的事情。各位一路从那个条约法里面就一直强调条约必须遵守，然后联合国宪章也这么说，要尊重国际法。然后呢，后面我们去谈到关于国家管辖，还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里面也会再看到，你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第四个，哎，这个很妙，叫做促进民主与自由中之社会与进步。哎，民主，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啦。这个东西，民主其实到今天为止没人敢碰，没人敢说你不民主，我就把你抓起来哈，不然对岸那个早就不见了，对不对？那心里有数就好。这个是他的序言。再来看一下宗旨，宗旨在也是一样在第一条，你们自己看后句就好了啦。但反正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你们把每一项的第一句都画下来。第一个叫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那后面要怎么做呢？要用集体办法，也把集体办法画下来。好。然后去调整破坏和平之国际情势嘛，这个是他的第一个首要的宗旨，所以维持和平是最重要的宗旨。再来第二个，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与自觉原则是依据之友好关系，对不起，友打错了啦，是友善的友，好，友善。那第一这个事情是谁管呢？再写一次，金社理事会 ，A 是安理会的事情。B 是金社理事会的事情 ，C 促进国际合作也是金社理事会的事情。再把 D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哈，这就是反正他以他为，以我为准，有意思，了解意思吗？你们听到我在说什么吗？哎，你们今天很不嗨耶！耶，对了，耶 ，Rocker！ 你们在这样子，我要唱念你哦。我的字典里没有。哎，你们是超不嗨的，怎么回事啊？哎，我最近真的这首歌中毒嘞，我每天就是会不自觉哼起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好啦，反正就这样子啊。你们真的是都不嗨，不嗨我就喊必胜哦。上次我翻一个课的同学都知道，老师每次翻你们快睡着的时候，我就我们来共同大喊三声必胜，必胜，必胜，必胜这样。我还是不理我，你们要喊吗？不要，好，算了。好啦，就这样。第二条，第二条，帮我把第二条打星号，然后旁边加注国家的权利义务，记不记得？ 我们下次在谈国家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引的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所以这边我就不讲了，可以吗？另外一个法源依据是什么？联合国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宣言草案 NDA 吧，拜托，先起两天前的事情还给我啦，可以吗？自己回去这两个对照哈，这个就是第二条的规范，它是母法，然后那个宣言是解释这个母法的东西，知道意思哈？好，我就不讲喽，翻过来，汇集。汇集呢，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分成创始会员国跟非创始会员国，创始会员国规定的第三条，所以你看它是有逻辑脉络的嘛。讲完宗旨目的之后，我们就来谈谁是会员，在第三条。第三条呢，创始会员国是谁呢？那五十几国，我们刚前面讲的第五，那五十一国嘛，哈。所以呢，它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11条，111条不重要，它就是一个批准程序，哈。他就列出这些国家为创始会员国，总共51国。那非创始会员国，它的方式就是用加入的，所以只要你是用加入联合国宪章的方式的话，你都叫做非创始会员国。我们来看依据是什么？宪章的第四条，那还有一些要件哦。第一项里面去规定的哈，那有哪些呢 ？A 必须是一个国家，这叫废话。哎，可是你不要觉得很废话，台湾刚是一个国家。我们光第一点就被困住了，必须是一个国家，很多国家都不承认你是国家嘛，所以我们连第一个要件可能都被人家打回来。第二个比较好笑，必须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谁会说自己不爱好和平啊？而且我跟你讲，那些最不爱好和平的人都是创始会员国，而且还是安理会成员国。我在骂谁，谁搭腔我都骂谁，美国跟中国很明显嘛，对不对？所以呢，哎，这是给共的。C 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义务，这当然啦、啊，你要接受嘛，不然现在是加入再加入假的嘛。再过来 D， 而且你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D 跟 E 是由联合国去认定的哦。联合国认定该国能履行宪章所载义务，哈，所以你自己主观之外，要由联合国去审核。我们后面会讲这个规定会连接到加入的程序这件事情，因为要经过一个审核，哈。再来一，联合国认为该国有意愿呐、履行宪章所载义务，也就是说你要能履行，而且有意愿去履行。那这个东西呢，联合国指的是谁？我们来看程序，程序这个有考过，所以有考过是什么意思？在模拟预试考题，他就考了这么一题，他问你说要加入联合国的会员，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他的程序必须是什么？现在就告诉你，在第四条第二项，他说要。由大会经安理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什么意思？第一个程序就是你必须要有安理会的推荐，你们就把它想成你要去美国念书要拿教授的推荐函就好了，要推荐，要安理会推荐。所以呢，安理会在推荐的时候就会去回去看刚刚讲的那个第四条的第一项的那些要件是不是符合？就你是不是国家，你是不是爱好和平，你有没有能力履行义务，你有没有意愿履行义务？那个认定就是由安理会来认定，这是第一个程序。再过来呢，你有了这个推荐函之后，你才可以进去。进去要用决议的方式来表决，那后面会谈大会的决议方式哈。那你们这边先帮我加注，这是一个重要事项，所以是以2/3的出席国通过为准，了解意思吗？假设100个国家要2/3都通过认定你可以加入，那你才可以加入，了解吗？2/3，哎。现在联合国会员国，你们知道有几国吗？200多国，好、哦，200多国。也就是说，以我们中华民国要加入的话，首先必须阿公阿疯了，我们在安理会取得一个推荐函，然后到了大会区之后，大家投票，要200多国家里面2/3，也就是要几票，你们自己算哈、哦。我已经多到不想算了。我们每年都在推案，每年都进不去，那也没办法，这就是这样，因为程序就是这样。反正你都记得是2/3。 然后呢，还有第三种叫做观察员。观察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我上次大概提过，它就是观察员。这个观察员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事实上，这个观察员并没有出现在联合国宪章规定里面。那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呢，是依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来。那决议号其实不重要，反正就是有这个决议，就说可以设有一个观察员。那观察员跟会员的差异在哪？我们来看权力面，不能投票，但是可以参加会议，然后你可以收发文件，就是在那里你可以列席啦，你可以列席。然后呢，义务什么？好处不用缴会费，不用缴会费。哎，你们没有觉得很纳闷吗？到底加入联合国有什么好处啊？你们没有质疑过这件事吗？哎，会费很贵哎，你知道会费每年缴很多钱哎。那为什么我们要加入联合国会员国？因为我们钱太多，是不是？不知道啦。其实我觉得这是。联合国会员国这个东西哈，请你在旁边帮我补充，因为这个不是乱问的。假设有个题目，他问你说啊，联合国会员国是否就代表加入联合国是否代表国际社会的集体承认？再说一次，加入联合国是否代表？国际社会的集体承认，记得承认是什么吗？承认，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就是他国认为你是一个国家的事实，不管你采的是构成说还是宣誓说，然后承认之后，你就取得一个主体地位，对不对？至少是相对的主体地位。所以问题就来，有学者去争议说啊，到底加入联合国是不是代表一个集体的承认？现在的通说是认为不代表，因为会籍是会籍，好，会籍只是你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可是呢，这个承认，它不可能透过集体的方式履行，因为它还是一个很。国家单边的很政治性的决定所构成的，所以现在通说是说不行哈。可是其实啊，这个争议其实只有对台湾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加入联合国的都是国家，知道意思吗？那我们就刚刚好是一个很需要人家承认是国家，而且又刚好没有加入联合国，对不对？所以这个争议其实。在国际法上面有争议过，可是现在其实不是很重要，只有对我们来说蛮重要。但总之你就记得，加入联合国并不一定代表是国际社会对某一个国家的集体承认。现在的通说是否定说的哈。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关于联合国的会籍跟基本的宗旨。接下来要来看组织了，组织先帮我看所有的阿拉伯数字，好，没有框框的。第一个叫大会，先把大会圈起来。第二个在21页下面叫安全理事会，这个打星号，必考哈。再来翻过来，第三个叫经社理事会，它是缩写，就是经济社会理事会。再来第四个叫做人权理事会，把这些人权理事会稍微拉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有投资的必要性的考点。为什么？因为很新，是新发展。然后再过来后面两个，一个叫托管理事会，一个叫国际法院。我们先从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看，因为呢，我用一句话就交代完了。国际法院在后面才会谈，在哪边谈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最后一次上课我会谈。好，那反正包到时候会谈国际法院的组成，然后它的功能主要包括哪些？我刚刚已经大概初步讲过，包括一个。所谓司法管辖跟咨询管辖的权利嘛，好，心里面有数就好了。再来托管理事会，托管是托管谁啊？托管两种国家，你稍微补充一下，一种就是前殖民国， 前殖民地啦，就是那些被殖民的国家，在他们的母国脱离之后，他们还没有办法马上成为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主体，所以我们就先托管一下这些地方，这是第一类哈。第二类是谁呢？战败国留下来的前土地，战败国留下来的那些土地。有些时候我们会叫这些战败国留下来的土地叫做非自治领土，把这个也补充一下，非自治领土。虽然这已经是个历史上面的东西了，已经不重要了，可是呢，大体上就是说，万一他考出来，你要认得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战败国包括哪些地方？你们就自己想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遗留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遗留战败国，大概就是日本啊、意大利啊，然后德国啊，好多个国家，哦，他们以前的地区事实上是需要被托管的，所以这就是托管理事会的任务。然后这个让我写业务结束，目前已经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停止执行任务了。那最后一个托管地点知道在哪里吗？在南非，把它写下来。南非，南非是以前谁的殖民地？你们知道吗？英国啊，对不对？好，南非是最后一个非自治，南非是最后一个托管地了啦。在那之后呢，南非独立之后，选出那个民选总统之后，整个托管业务就结束了，所以托管理事会就不复存在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组织了。好，所以这是后面的这两个，然后我们先翻回来先讲大会好了。大会是干嘛的？就是由会员国聚起来开开会的地方啦，齁。那大会其实下面请你再帮我补充，大会日常它会有开会跟休会期。那如果休会期它有一个很重要行政机关补充在旁边，行政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叫做秘书处。秘书处的首长就叫秘书长。现在的秘书长是谁？哪一国人？韩国人。答对了，优秀。韩国叫潘基文。潘基文先生，我个人跟他交手过两三次，对台湾非常不友善，本人之讨厌他的。为什么会交手？就是，哎，算了。不提吧，以前过去的工作上的关系，他对台湾其实不是很友善。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前哦，是一个蛮尊重人权啊，很重视这些议题的。而他就是我们说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后来就对台湾不是很友善，就一整个一直在亲阿公阿屁股，就觉得很生气。然后秘书长这个角色，顺带一提，这个奖项没有考试，大概也不会考，可是它有一个惯例，好，这是一个国际习惯，好，国际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秘书长必然由非大国来担任，非大国的国籍者来担任，就是也就是说美国人不可能担任秘书长，然后欧洲就那些大的国家，你想象主要国家的成员是不可能来担任秘书长，你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这跟秘书长的功能有关，秘书长就是日常事务嘛，还有他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叫做排定议程。那你想想看，这叫做什么？裁判兼球员兼裁判啊，对不对？假设你是一个有很有影响力的人的国家，然后你自己的人又可以排议程，这很恐怖，这是有违权力分立，所以才会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好，就大概先补充这样。我们来看大会的组成呢，是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个国家可以派五名代表，但是只有一个投票权，这是依据第九条跟第十一条来的。再过来呢，每年要举行常会，会期是多久呢？九月到六月，所以九月份开始，各位其实就是下个月份如果有机会到纽约去，现在那边就非常忙碌，现在已经非常异常忙碌，然后一直到六月份。然后外面里面也忙，外面也忙，你知道为什么外面忙吗？抗议的人多，对，各式各样抗议团体，尤其是法轮功最多。而且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机会到美国去，因为非常感动，就是在台湾你可能没那么爱台湾，可是你到纽约去，你就会特别爱台湾。因为每年我们的那个 Mr. Gu 辜先生啊，有位辜宽敏辜先生，你知道吗？他每年都自己花大钱买一个看板，然后他就去租那个联合国正对面的大楼，超大看板，就是 We Love Taiwan 那种，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眼泪都飙出来了。好了，你们没 feel， 你们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情操可言啊？要爱台湾好吗？好，然后呢，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是很热闹的啦。然后会议程序基本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这是一个下面比较小的规则，不太重要，也不太会考到那么细哈。然后它的职权，帮我看一下21页上面，职权包括这么多，我把它都整理出来了，总共这么多项 ，A 到 I 哈 ，A 是什么呢？就讨论任何情势做出建议与办法，这就是所谓建议与办法。上面帮我补充，这就是所谓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啦。联合国大会决议，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谈国际法的法源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谈联合国的决议，对不对？联合国决议分两种，一种叫安理会决议，一种叫大会决议。大会决议就是在这个地方大会做出来的决议，哈。那它的法律效力没有那么高。我们上次说，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叫做软法，有没有听过？哎，我记得，因为我来上课应该就听过啊，软法对不对？这个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那如果是安理会做出来的决议，它是当然具有拘束力的哦，哈。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这两个是有区分的。上面那个是大会决议，不一定具有法律拘束力，哈。然后呢，安理会的决议则一定有法律的拘束力。然后有些时候它会以决议的方式做成，有些时候你会看它是用宣言的方式做成，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什么什么什么宣言嘛，好，宣言。所以呢，名称不重要，但大致上大会反正它包山包海，什么都可以谈。他可以做出任何的决议啊，或是具体的一些建议或办法。再看第二个叫做收受并审查安理会及其他机关所送报告，毕竟它是一个联合国最高的机构，权力机构，所以任何其他下面的单位，他所做来的报告，他们都由他们来通过，了解意思哈？这是第二个职权。第三个，审查预算分配会员国所负担之预算，所以预算案是由他们来审哈。把 C 先圈起来。我待会再告诉你为什么要圈，再把 D 也把它圈起来 ，C D E F 都四个帮我圈起来，然后把这四个旁边帮我写三分之二。为什么叫你这样做？因为我们后面会去谈投票，投票这个 C D E F 这四项是重要事项，所以重要事项它的投票是三分之二。才能通过，其他的各项没圈的，只要过半就可以了，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好 ，OK， 我们先看 C 就是审查预算嘛，所以预算案是要三分之二的哦。再过来 ，D 是什么呢？认为足以妨碍国际间公共福利或友好关系之情势做出建议。如果是关于这个友好关系或公共福利的建议呢，它也是要三分之二才能过。再过来选举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选举，所以当然也要三分之二。还有一个叫做，好，就是会籍的问题。F， 你旁边帮我写会籍。所以也就是这四项都要有三分之二，就是连接到刚我们前面讲的，经安理会的推荐才能够由大会通过嘛，你才能取得会籍的这件事情要三分之二。好，然后再拉回来，我们看选举可以选谁呢？第一个选安全理事会是非常任理事国，待会会讲什么叫非常任理事国，反正它是选出来的。再看金色理事会的理事国，还有与安全理事会共同选举国际法院的法官，把这个画下来。那这个呢，现在没有细讲，可是下一次我们在谈国际法院规约的时候也会再讲。国际法院法官总共几个人？没关系，下次讲。他的任期是9年，总共15位啦，15位任期9年哈。然后他们任期到了就要改选嘛。那再过来 F 刚已经讲过了，然后后面 G H I 这些他们都是二分之一，还有 A 跟 B 都是二分之一哦。G 是什么？任命秘书长。任命秘书长，还有再挂 H， 帮我打一个星号，这个很有趣，也蛮重要。研究建议与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但编纂上面帮我写上两个字，写草案。各位一路上国际法课到现在，有没有听过好多草案的？有吧？我们从联合国关于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宣言草案，这是第一个，然后后面还有好多草案呢，关于比方说国际责任的草案，好、哦，还有什么国家关于豁免的草案，这些草案原则上就是由大会他们讨论，好、哦，由他们来草案通过这个草案。那你说草案是谁编？我记得我上次有讲嘛，在联合国下面设有一个国际法学会，大陆叫学会，我们叫协会，但反正不重要，就知道说有这个单位，他们是一群非常专业的法律人组成，由他们在编纂这个草案，然后由大会来通过，所以这个还蛮重要。再过来 ，I 以大会决议通过公约，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接受或加入，这个就是比方说，假设这个公约是很大，比方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帮我补充一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以这个方式通过的，他直接以大会开会，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有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然后就开放给大家 批准啊、签字啊、加入啊，种种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一般的大会职权，所以在二那个框框的地方我写叫一般职权。那它要对应的是那个三，然后那个三我不管你做什么记号，拜托你帮我再做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我觉得啊，如果考大会会考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个例外的职权。什么是例外？就是它不是宪章规定的，它是自己生出来的。这个职权就叫什么？维持和平行动，就是各位常听到的维和部队，有听过吗？有听过？Peacekeeping 嘛，那个 operation 哈 ，PKO 啦 ，PKO，Peacekeeping operation 就是所谓的维持和平行动。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宪章是没有做任何规定，那是用一个决议的方式形成。可是决议也要有本嘛，它的本在哪里？第22条，因为22条授予联合国大会说，你可以去设立其认为于行使职权所必须之辅助机构，把辅助机构画下来，这就是维和部队的法源了。维和部队法源。那有这个法源之后呢，它的根据，它还是做出一个决议，大会开会通过195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决议。那这个决议它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就是说呢，赋予大会在安理会不能行使职权时，直接建议会员国采取必要之措施，也包括武力的使用哦。什么意思？不用死记。你们可以想象，安理会的成员包括哪些？那五个常任理事国是谁？大家都知道，中国、苏联、美国、法国跟英国。然后你们记不记得，在1990年之前，有一个时代叫冷战？有听过吗？冷战就是美国跟苏联两个超级强权在那边互相斗来斗去，所以呢，斗就是全面性的斗，就是两个非常无聊的人真的斗不停，也不打架就冷战。冷战意思是什么？我没有跟你开打，可是我们就是一直都不好。所以他们是怎么个不好法呢？如果呢在安理会当中有要开会的时候，只要是你提的我都不过，那相对的只要是我提的你也一定不会让我过。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后面讲安理会里面所有很重要的决议都一定要5票1致过才能行使，所以那这样不就等于在那个背景之下，整个安理会是瘫痪的状态，因为互相杯葛，在这个前提之下，大会会急嘛？急了之后才有这个1950年的这个决议，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说，当安理会的职能发生问题，没有办法履行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决议，然后依据刚刚讲的联合国宪章第22条。然后设立一个辅助机构，那个辅助机构我让您跟叫你们写下来，就是所谓的维和部队。好，所以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行动，第一个叫狮子山共和国，补充一下，狮子山共和国，狮子山共和国知道在哪里吗？西非。好，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样发生一些动乱，然后当然你会不鸟嘛，不鸟之后怎么办？大会就用这个方式去派所谓的维持和平部队进入，好，了解意思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们有机会看一部电影叫《卢安达饭店》，有听过对不对？卢安达事件里面，卢安达是个很残忍的事情，就是你他们内战啊，然后两个族裔彼此杀来杀去，好，那个情况已经非常恐怖，大一直砍杀，那已经到了很血腥的地步。所以呢，可是因为卢安达，阿里会说不关我的事。那在没有办法旅行的前提之下，我们就用这个维和部队去进驻。可是在这个地方，我讲义上没有写，可是请你帮我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后面谈的安理会有一个制裁的行动，跟这个维和部队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他们功能很像，可是维和部队，第一，维和部队一定要穿联合国旗帜的衣服，可是如果是联军未必哦，不一定要穿那个他们的那个，所以他们因为戴那个蓝色的钢盔，你们去看卢安达饭店大概就会知道了，这是第一个，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差异吧？最重要的差异在于维和部队只能维和。你说哈，什么叫只能维和？他们是不能具有攻击的行为的，就是说他们只是用优势的军力进去之后，把你们在打架的地方围起来，有点像是分手擂台吗？我已经讲过这么熟的东西，就是两边在打架了，然后我就把你们隔开来，但是我不下去打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只把你们隔开来，你就这样想象就好，所以他只能用以维和。可是相较于我们相对的概念是在第七章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武力办法里面，武力办法的范围就比较大，你是可以炮轰，是可以攻击的，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两个其实虽然都好像有一定的功能，可是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了解意思吗？可以哈。好，这个就是关于维持和平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再过来我们看投票，刚已经叫你们看了，对不对？它依据是18条重要事项，我已经框起来，就叫你们圈的 C D E F 这四项是2/3多数，如果其他的话就过半就可以了。到最后为止可以吗？关于大会的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哈。今天听完之后，应该就可以掌握了吧？其实联合国组织非常的简单，它只是你们自己回去看宪章，就发现它规定很多啦。那我们只是，反正它不会考逐条嘛，你就把那个概念记起来比较重要。再过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我还是要请你们帮我圈起来。这个是一定会考的部分，叫做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就从第23条以后开始。好，我们来看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常任理事国，一种叫非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我刚刚已经说过，叫做中美英苏法欧国。那苏后来变成了俄罗斯嘛，它直接取代。然后呢，那个中国就不用再谈了，我是不用再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好，取得席次。好，那非常任理事国怎么来的呢？是大会选举出来。记得刚刚前面讲了，大会有一个选举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利。然后呢，非常任理事国总共10国，然后这10国一定要依据地区分配。我没有写得很细，你去看宪章的规定里面，他就会说啊，亚洲地区几个，欧洲地区几个，但反正它是有一个一定比例性，以至于让它能够在地理上面平均分布。然后任期是2年，好，2年，每2年就要改选一次。然后呢，它的职权呢，从24条开始，这段非常重要哦。24条是它整个母法，好，就是说安理会的职权所在。主要就在这一条，说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期间，各会员国将维持和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所以请注意，是就只要是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事项，安理会是有全部的权力的哦，它是全权负责的哦，因为在这一条第24条就直接授予它了，所以并不是每一次当发生安全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 特别依据一个条约受辱，不是每一次反正有事情发生，安理会就会主动的去处理，因为他第一时间就受辱，我们各国直接就授予安理会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第24条。那做了这件事情的具体措施，就规定在我刚刚一直讲的很重要第七章。第七章是从39条开始一直到51条，我们来看，它是有一个程序性的。第一个39条说什么呢？由安理会来断定和平是威胁、和平是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有程序的。假设今天有一个情势发生，我们就拿利比亚做例子好了。利比亚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已经上次讲过了，就是反正内部就发生暴动嘛，吼，革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事情发生了，第一时间要讨论的会有两个机关，一个就是安理会，一个就是大会。大会为什么可以讨论？记不记得我刚刚讲，大会可以讨论任何事，他当然可以讨论。那讨论之后是有助于什么？有助于安理会去注意到这件事。安理会未必主动会注意，可是通常像在利比亚事件里面，安理会就主动去介入了哈。所以呢，这就第一个程序，他就去判断啊，到底这个情势符不符合宪章第24条讲的，就是说完全可以授予给我的那个范围。所以这是第一个程序。等到断定之后呢，安理会就可以做出建议或是决定办法，把建议跟办法画下来。其实它的名称通常都叫做安理会决议，又出现了哈，决议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这个东西。决议，决议的英文是什么？决议的英文是什么？有人会？你们回去有看法官人吗？哼，我写这么辛苦，你都不看。Resolution， 哎，你们不是只有考这，会考法英吧？会不会？我一直叫你们写英文，不是说老师自己在那边爱现，老师台语讲比英文好多了。好啊，决议哈，决议叫 resolution。所以 Security Council the resolu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叫做安理会决议，所以他讲的那个具体的办法的那个断定啊、做成啊、那个具体办法或建议，就是所谓的 resolution。然后呢，这个是39条规定，第40条接下来要怎么说呢？他说，在做出决议或决定办法之前，促请当事国遵行安理会所认为必须或必要的合一的临时办法。也就是说，各位可以想象，把临时办法四个字画下来，这个就是这句话的精髓。它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讨论啊、开会啊，想出那个具体办法，不是一下想出来，因为你要去想象，这里面还是有比例原则的操作嘛。就是说，人家暴动的程序到怎样，我们就直接轰核子弹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去想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那这个开会又旷日费时，那在开会旷日费时之前，他们其实是可以制定一个，我们就是40条讲那个临时办法，那就是临时办法的精髓，避免说那个冲突再扩大，可以想出任何一个临时性的办法。好，这就是第40条的规定。再过来呢 ，C 跟 D 这两个把它一起拉起来，这个地方旁边帮我写比例原则。这样你就比较懂了，什么意思？ C 这个地方它是讲采取非武力的办法，非武力的办法。所以你不是一开始当有任何的动乱，你就立刻说我就去扁你，不是哦。通常跟妈妈一样嘛，就是小孩子不乖，就说你再这样哈，我就怎样怎样哦，然后不听你才扁他嘛。哎，我不是说要扁小孩，不能扁小孩。算老师，不知道哎、欸。你们小时候被打吗？有被打举手。小时候什么呀？没被打过举手。哎、很少耶，我就没有被打过哎。还、啊、有什么？什么？你们微信讲一讲什么？什么？没有。讨厌，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我就没有挨打过哎。你们现在有一个那个公约啊，叫做儿童福利公约，是不能打小孩的哦。当然是犯下国际法上面的责任哦。你说个人不是国际法上面的个体的主体，哎，在基本权上面，个人是可以是主体的，知道吗？虽然适用上要透过国内法院。还有，你们有空去看那个联合国儿童福利公约，玩 玩乐，玩乐是小孩的基本权，它是明文规定的，是明示的哦。有空去看，很多很有趣的基本权公约，还蛮好玩的。所以老师，如果将来有幸结婚生小孩的话，你就不会打小孩。好了，如果打的话，就不能怎么样，来告我。好啦，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采取任何办法，可是这个办法第一步你必须是非武力。然后你看它有一个劣势性的规定，它是怎么说？包括经济啊、铁路啊、外交之断绝，然后它的目的就是去履行那个决议哈。所以你们有空去看决议文内容，会讲得很清楚，有什么什么手段。好，这个就是依据这个所谓的第41条来的。然后如果41条这个东西还是跑不动，就是情势没有变好的时候，表示说证明这个东西手段不足了嘛，那你就可以采取必要之武力行动。可是至于武力行动的内涵是什么，联合国宪章没说，联合国宪章没说。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做法，你们有空去看决议文，通常第一个可能会叫做禁航区啊。你有听过这个词吗？禁航区，意思就是说所有啊，在这个地区，就是那个有争议地区的飞机，除了联合国的之外，其他都不许飞。那你这样子连打仗机会都没有吗？那你说怎样让他不许飞？因为飞上去我就把你打下来，知道意思吗？这就叫禁航区，所以它是有点像是武力办法，但它是被动性的，所以它也是有个比例原则，就是慢慢慢慢你会看到，就是像利比亚就很清楚一个很比例原则的操作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武力办法的部分。那武力办法包山包海，就是当然有地面部队进驻，比方说比较知名最重要的一次地面部队的进驻，就是在科索沃，记得这次吗？科索沃知道那个地方吗？好，科索沃那个时候就有地面部队进驻，还有波湾战争，第一次波湾，不是第二次，不是 George Stuart Bush 那一次，是他老辈。他老辈是谁啊？也是布希，老布希先生。那一次记得吗？海山入侵一个国家叫科威特，有没有印象？你们说我还没出生，我就打死你。哎，真的还没出生吗？不会吧？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你们出生了吧？老师也是念幼稚园啊，笑屁啊！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老师也是念幼稚园啊。好啦好啦好啦，就这样。好，所以第一次波湾战争啊，利比亚情势这个地方啊，好，我刚讲到哪边？好，所以呢，这个是在42条的地方，军事办法后面就是关于那个武力行动的具体办法，所以就不是那么重要。你们知道规定在43到52条，可以包括哪些呢？成立军事参谋团、由会员国非会员国组织联合国军队，然后区域办法，把区域办法画下来。什么叫区域办法？前面都要有具体。什么叫区域办法？区域办法意思是说，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讲国际组织的时候，有这么多这些区域组织，对不对？那以这个，比方说最有名的 NATO 为例。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会在如果这个区域发生一个动乱或情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组织一个同盟军队，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嘛。那这个区域办法意思就是说，假设跟你有关的那个区域的组织有这类的区域办法的时候，我们是不妨碍它的行使的，了解意思吗？知道哈，知道意思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区域办法。然后我们刚刚下面有补充啦，第一次波湾战争、利比亚情势都有出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会考的那个安理会的职权。接下来投票，我们就讲快一点啦。投票很简单，27条，程序事项的话，记不记得联合国安理会总共有几国啊？5个常任理事国加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以总共是15国。那假设是比较简单的程序事项的话，只要9票就可以了，哈，9票，它是硬性规定9票。可是假设是重要的一般事项，哈，一般事项的时候呢，它必须要9票里面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知道意思吗？ 一定等于是四加五吧。好，十国里面你要学四国，然后五当中你五票都要选得。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请你补充：假设这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缺席的情况下不计票，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一定五国都必然要缺席，然后五票都要拿到，不是必然都出席，五票都拿到才算。他的意思是说，只要出席的常任理事国里面各票都拿到就可以了。知道意思吗？所以你运气好的话，常任理事国出现的少，这个案子就比较容易通过。比方说，刚刚讲的第一次波湾战争，哈，科威特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可以出动安理会？好，由安理会做成决议，就是因为那一次中国缺席，苏联也缺席，所以就通过了。了解意思吗？哈，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运作逻辑啊。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你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安排说一定要让这五票来那个吗？因为当今天要涉及国际的和平安全的威胁的时候的处理的时候，不外乎都会去牵涉到他国的内政问题。那国际法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叫什么？不干涉内政，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干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在程序上我们要让它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设计的原因，了解意思吗？其实国际法都是很上位的概念，把这些上位概念 拿通讲清楚之后，大概那些规定都可以想象出来，这样可以哈，这样心里面应该比较有数了。 OK， 再来 C 那边比较特别比较细啦，他讲是说，假设涉及第六章，第六章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次商量谈的和平解决争端跟第52条区域办法那个地方各事项的决议的时候呢，假设这个争端当事国自己本身也是安理会的成员国的时候，你就不能投票，你要回避啦。好，你要回避，这就是关于整个安全理事会的规定。我们冲一下进度好不好？把金色理事会上完再下课好了。金色跟那个人权理事会上完再下课。金色理事会叫做经济社会理事会，请各位千万不要颠倒念，颠倒念不好听哈。金色理事会不要念颠倒，怪怪的哈。你们也不会笑，你们已经到了就是完全就是临危不乱的地步呢。老师今天不好都跟你们都不笑，好难过。哎，你知道我其实上课之前备课都不是在背这个，我在背梗哎，梗比较难背。好了，我就讲一个那个向我反映的人可能听过，那个观世音菩萨跟蜘蛛人的差异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蜘蛛人是这样，你们还是不理我。好了，我回去用力的想梗好不好？你们真的是，哎，上课很辛苦的。好。金色理事会哈，它是干嘛的？经济社会，简称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写一下叫包山包海。反正什么东西扯到经济、扯到社会，跟它都有关，所以包山包海一定会让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就会下设一个东西叫委员会，超多的委员会，好，有第68条的地方。所以你看，它有54个理事国组成，所以是选出来的啦。好，也是要依据地区性，但反正54个组成，然后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然后委员会旁边帮我拉出来一条写人权委员会。为什么叫你写呢？因为跟后来的人权理事会相关。以前的人权事项，哈，就是下设在金色理事会下面，然后有一个专门的人权委员会来负责。可是万一人权事项越来越重要、越多了，它几乎凌驾其他委员会。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把层级拉高，才会有后来那个人权理事会的产生，知道意思吗？好，这样就心里面会比较有个脉络，连接到那个人权理事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专门理事会现在非常专门委员会非常多，规定在68条。好，那职权就依据62、63条，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什么叫包山包海了。A 说什么呢？做成或发动关于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有关事项，把其他有关事项画下来。所以嘛，就是有这个其他有关事项，什么事情都由他讨论。比方说，现在金色理事会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叫做千禧年计划。 有听过吗？千禧年计划当然不是现在发生的啦，当然是千禧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几年了？十年了齁。那主要这个计划呢，有个很重要的关键，万一考出来的话，你要知道，它谈的是永续发展。你没有听过这个词吗？永续发展，发展什么？人类的发展啊，全人类的发展。那要永续，一定会扯到一件事情。永续，好，所以它的下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气候变迁问题。这个永续的话，一定要跟环境相关，所以第一个气候变迁，它谈。然后第二个粮食问题，他谈，好，这是他们都有行动计划的哦。再过来第三个对抗疾病问题，他谈。再过来当然是能源问题啦。这个万一他考出来，他大概就是考这样而已。因为它还在发展当中，那这个疾病尤其又以所谓的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艾滋病。你们不要觉得很夸张哎，艾滋病真的在全球蔓延很严重，尤其是那些非洲国家。你们知道有一个小故事吗？那个时候啊，联合国啊大会啊，为了要帮助非洲国家去避免艾滋病继续那个扩展，然后他们就想出一个很棒的 idea， 虽然那个很棒的 idea 后来证实是很烂的 idea， 可是当时觉得很棒，那个 idea 就是多发保险套。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对不对？知道哈，知道。然后发了保险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啊？不会用？不是的，怎么会这种事？不会用就教他怎么用啊？你们以为是？这是我原住民啊，对不起，我要讲一个很烂的笑话会那个。侵犯到原住民，那个是刻板印象，不是那意思。就有一个人，就是当初在节育时代啊，原住民又生很多，然后他就跟他说啊，你都有没有戴套子？他就说有啊有啊。然后后来啊，他又怀孕了，那个人就说啊，你怎么戴了套子又怀孕？然后他就说啊，你不是叫我戴在这里？因为那个人跟他示范怎么戴的时候，就倒在戴手上嘛、啊，然后回去就戴着继续，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还是生了很多小孩啊。所以非洲人问题不是不会用。也不是说他们的指导人有教他正确用，也不就不是用大拇指教吧，我不知道怎么教的啦。但反正总而言之呢，问题不是在于他们不会用，问题是在于他们真的很会用，结果导致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足以整个灭掉。你们可以想象吗？为什么会灭掉？因为非洲有高出生率，没错，可是也有高死亡率，知道这件事了吗？所以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当初有个小小的族就这样就灭掉了，就因为他们说是要防治艾滋病啊，然后要控制什么粮食，因为非洲也不够吃嘛，然后就有人说啊，你卖谁家贼啊？对不起，整个族都灭了哈。后来就没有再讨论保险套的事情了。奇怪，你们真的是都没 feel 哎，你们还好呗？好啦好啦，算了。你们是一波一波吧，塞，跟你讲什么都没什么感觉，好。所以这个地方就包山包海嘛，在这个地方哈、哦，他就说呢，做成各种报告，向大会会员国和有关机关提出各种关于此种事项建议啊，专门机关把这四个字画下来，然后旁边帮我补充几个很容易跟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合作的机关，第一个叫做联合国粮食什么？你现在想不起来？你想起来吗？粮食哦，国际粮食组织啊，想了半天，国际粮食组织。还有很多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国际教科文组织？有没有听过？专门处理人的教育问题啊，教科文哈、哦，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这里面都算是联合国下设很多专门机构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听过吧？所以就是透过这个经社理事会，他去统一协调，然后去跟他们讨论出来的，他会做出一些建议案。 然后 B 的话，你们就自己看过去，也是基于什么人权啊、基本自由维护中的建议案，然后再过来在职权范围内去定出一个协约的草案提交大会，再过来是好，你们就自己看过去啊，召集什么国际会议，然后呢，依这个叫做依据宪章63条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联系与订定协议。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非政府组织有时候被拿出来谈说到底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原因了哈，了解意思了。这个依据在第63条。再看投票的事情一样，在67条，只要到会数的过半决议就可以了，过半决议。OK， 最后一个人权理事会，这个是新的梗哈，以前没有出现的。什么时候成立的呢？2006年成立。大会通过成立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因为宪章没有，他必须一样要由大会决议的方式来做成。然后组成有几席？47席，然后一样依区域分配制。各位，中国现在是这里的常任理事国，棒棒，人权理事会，好好好好，想到就想吐，烂透了，职权。协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哈，这是一个办事处啦，反正就是他以前就叫 High Commissioner， High 的意思就是说他层级真的很高，几乎是跟这些什么理事会层级一样的了。然后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在人权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建议，起草国际人权文书。请各位注意，现在的国际人权文书居然有中国去提了，哎，那个够了，人讲这件事我就骂。然后接受会员国投诉，做出违反人权事件之决议哦，把决议画下来。所以他是会做出人权报告书的哦。谁做？你就中国会做自己的人权报告书吗？所以后来美国就退出了，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本来有美国，美国后来不玩了，美国就走了。所以我们的人权处境，大家慢慢看啊。我是希望会变好了，可是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吐。好了，就这样，这就是整个联合国的那个。组织好跟宪章，还有那什么联合国宪章，大家讲过去，然后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讲题目，大家先休息一下，有问题可以来问我。